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青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小溪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、美酒、健康的养生品，有品质的生活品，有格调的电器。